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31集，大家一起上学堂。清早，开封府里头比往常热闹得多，丫鬟们跑进跑出的准备早饭，一个个情绪高涨。展昭端着陈心塞到他手上的豆腐脑，有些不解：“ 今天吃什么呀？”“ 状元粽。”“ 那什么，我们只念一个月。”“ 那吃包子。”“ 什么馅的？”“ 板栗、蛋黄和五花肉。” 陈心晃着一根油条：“ 包着吃不？”“ 那就来个状元粽，第一天上学讨个好彩头。” 白玉堂无奈地走出来，看着抓着油条包粽子吃得一嘴油乎乎的展昭叹气。展昭回头就瞧见白玉堂依旧一身白衣，潇潇洒洒地出来了。“ 你真的不穿学生袍啊？” 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下展昭，展昭换好了学生袍，今早穿的时候他还蛮开心的。“ 这猫穿着倒是好看，话说回来，这猫身材好，皮肤也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” 白玉堂边打量展昭边摇头：“ 不穿，大不了开除我。” 和以往一样穿着一身黑大摇大摆跑出来的赵普正好听到这句话，摸着下巴扬起脸认真考虑了起来，这难道是白玉堂的计策？说话间，公孙带着小四子也走出来了，众人回头一看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因为爷俩一个穿着夫子的袍子，一个穿着学生袍，一大一小倒是很合适。小四子那件是特制的最小号，父子俩手拉手往外走，看着特别有趣。用赵普的话说，公孙就是最标准的那种书生胚子，那身夫子袍真是被他穿得尤其有书生味。包岩和庞玉也跑出来了，身后还有边走边扒拉衣领子的萧梁。小梁子也惯了，平时都是短打扮，第一次穿这种大袖长袍，觉得拖泥带水的。不过他回来就看着小四子了，就跑过来：“ 呵呵，姐儿，你穿着真好看。” 小四子伸手帮萧梁整理歪掉的衣领子，见他两边衣襟左右叠错了，就将他腰带解开重新帮他穿。别说，经过小四子小手整理了那么两下，那衣服就服服帖帖了，萧梁穿着也跟着服服帖帖了。包岩换了学生袍，一看就是太学的学生。包大人正喝豆浆呢，看到后点点头。包夫人放下筷子，对包岩招了招手，给他整理一下衣襟。庞玉身上完全没书生气儿，因此穿着太学的学袍看着有些别别扭扭的，他也不讲究，过来吃粽子。太师特地起了个大早过来，一眼看到庞玉穿着太学的学袍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激动地给儿子整理衣领子：“ 你发了课，抽空去趟宫里，给你姐姐看看啊。” 众人都忍笑，庞玉也怪不好意思的，都怪他不争气，如果凭本事，他可能这辈子也穿不上这件袍子。他爹平日看到别的王公贵族的公子哥们上太学，指不定多羡慕呢。想着，庞玉看到那头包岩坐在包夫人身边，乖乖等他娘给他剥粽子，听着他娘小声的教诲。包夫人大概是跟他说，在太学要认真念书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待人处事时候注意的事项，包岩一一记下。庞玉突然胳膊蹭了蹭太师：“ 爹啊，要不然你再生一个，然后送来给包夫人养。”“爹！” 太师气得就要拿吃豆腐花的调羹抽庞玉。邹良和欧阳少征也出来了，正喝豆浆的赵普一回头看到两人，一口豆浆喷出来， 这两人身上的武将气息太浓了，所以穿着学生袍成了标准的穿龙袍不像太子。欧阳少征那身板昂首挺胸的，就没见过那么武的书生，再加上这厮一颗鲜红的脑袋，最近头发长了点，刺猬似的，他也不剪，这学生袍被他穿的张牙舞爪的。邹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衣服难看，所以脸色比以往更差了几分。雅郎依然没表情，而且气质阴郁冷酷，还有一点点阴森。众人都替太学的学生捏把汗，会被这俩吓死的吧。两人大摇大摆出来，端起一碗豆浆想喝，就看到萧良蹦跶了起来。 伙计，你穿的啥？ 众人回头一看，一起笑出了声，连喝着豆浆的包大人都喷了。包夫人掩着嘴忍着笑，觉得这开封府的人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林业火晃晃荡荡的出来了，只见他的学生袍做了些改动，确切的说是改得面目全非。林业火的学生袍是特制的，虽然那款式和学生袍一样，但是颜色是红色的，红底暗花，绣着一只大凤凰，外头红色薄纱，一贯的华丽艳野风格。 这学生袍其实款式还是不错的，就是颜色太丑了，然后选料差了点。 展昭呼噜噜喝着豆浆，然后凑过去小声跟白玉堂说话。 估计咱俩不用请假了。 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展昭，身后赵普倒是领会了展昭的意思，点头。 那几个老学究应该会被林业火气死，然后…… 那我们就不用上学了。 连邹良都难得的没损林业火，而是走过去伸手往两边拽了拽林业火衣服的领子，林业火也点头。 哼，你个哑巴还有点审美啊，我也觉得领口窄了点。 邹良盯着林业火看了一会儿，一拍他肩膀， 靠你了。 林业火不解，包大人扶额。林业火把太学的学生袍改成这样，那几个老夫子真的可能会被气死。包夫人给包大人加了个包子放到碗里。 开封府果然有趣。 包大人十分无奈，这些都不是他开封府的正规编制，除了展昭公孙，其他的都是不知道怎么就凑过来的。包夫人见小四子到了不远处，就对他招了招手，小四子跑过来仰着脸看包夫人，包夫人笑了笑，见他没戴学生帽子。 学袍不戴帽子的吗？ 有的，不晓得怎么戴。 小四子拿出软趴趴一块学生巾来，还有个黑色的帽子。包夫人拿过学生巾给小四子在脑袋上绑好，再戴上了太学学生统一风格的改小的帽子。戴完之后，众人都忍不住笑，小四子小小一个，完全的太学学生打扮，活脱脱一个小夫子，看着就有趣儿。包夫人也帮萧良戴好了，包岩和庞玉本身就带着，其他人默契地将学生巾塞花盆底下了，学生帽丢河里，死也不要戴，穿学袍已经是最大限度了。众人正吃早饭，门口八王爷走了进来，身后是多罗，还有欧阳纯华、王琦和赵兰三个。往院子里一走，看到众人的装扮，三人都乐了，纯华笑得直蹦的，指着他舅舅欧阳少征一直笑，欧阳抬脚就踹他屁股，赵兰则是四处张望。 那什么，我听他们说天尊也在，我想见见天尊呢。 众人倒是想起来了，之前天尊救他们那次赵兰不在，估计王琦和淳华在他面前不知道怎么吹了一通了，所以跑来见天尊了。 说起来天尊呢，昨天晚上不还开开心心的说要去太学上课吗？ 难道是还没睡醒？ 尊尊早晨起来了，跑去小青青那里了。 众人都一愣，才想起来葛青还在开封府养伤呢。白玉堂点点头，天尊挺喜欢葛青的，那个葛青也有意思，崇拜天尊崇拜的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。 对了，葛青的伤怎么样了？ 撞得跟头牛一样，好得快。 正聊着，就见天尊晃晃悠悠出来了，天尊也穿了太学的学生袍，神仙就是神仙，这一条学生袍都让他穿出仙气儿来了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赞赏的同时好奇地问白玉堂， 天尊也有学生袍，圣旨里面没让他去念书呀。 白玉堂望天，展昭突然想起来了，看着他， 你那件给他了？ 他一定要穿吗？我比较孝顺。 公孙啊。 天尊到了小四子身边坐下，边拿筷子夹一个包子吃，边戳戳一旁的公孙。 嗯，老爷子什么吩咐？ 不是啊，葛青小朋友又昏过去了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老昏倒。 你不在他眼前晃，他也不会晕啊。 又晕？ 你对他干嘛了？ 没干嘛呀，我就跟他说粽子很好吃，要不要咬一口，他就昏倒了。这小子怕馄饨又怕粽子，早犯恐惧症啊。 众人都有些同情葛青，每天天尊都刺激他一回，然后刺激一回晕一回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早饭也吃完了，众人浩浩荡荡准备出门去上学。包大人详细的交代了一下要调查的几个点，到时候分头行事，众人也都听了，赵普留了所有影卫下来听包大人差遣。刚出门，白福和包福两人就捧了炮仗鞭炮出来放，还有开封府一群丫头站在门口对众人挥手绢。众人赶忙东张西望，佯装不认识开封府的人，不过这群人穿着太学的学生袍招摇过市，实在是太过明显了，成了瞩目的焦点。大清早的，开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早起都来看热闹，然后就听闲晃的开封百姓们叽叽喳喳议论。 哟，开封府的人真去太学念书了呀。 哇，沈大人穿学生袍都好帅。 五爷， 欧阳少真的红奶奶好好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